第三十三课，我们预定了两个房间。一句子。 237，终于到桂林了。 238，哎呀，热死了。 239，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 240，只要能让我早一点洗澡就行。 241，我们在网上预定了两个房间。 242，请输入密码，请在这里签名。 243，那个包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 244，那个包很大，放得进去放不进去。二，绘画。一，在火车站。终于到桂林了。 哎呀，热死了。到了宾馆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 我们预定的宾馆不远，怎么去好呢？ 只要能让我早一点洗澡就行。前边就有出租车，我们打车去吧。 二，在宾馆大厅。 您好。 您好，我们在网上预定了两个房间。 我看看你们的护照，你们要住3天是吗？ 是的。 好，请你们填一下表。 给你，这是我的信用卡。 请输入密码，请在这里签名。这是你们的房卡，房间在5楼，电梯在那边。 谢谢。三，在房间里。 这个房间不错，窗户很大。我想洗澡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，刚才吃了一块蛋糕。那个包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包很大，放得进去放不进去？你试试。放得进去。我的红衬衫怎么不见了？不是放在椅子上吗？啊，刚放的就忘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热死了。 二，到了宾馆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 三，那个包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扩展。一，餐厅在大门的旁边。 二，你洗个澡吧。 不，我快饿死了，先吃点东西再说。四，生词。 终于。死。痛快。的。洗澡。只要。就。输入。密码。签名。包。填表。房卡。饿。衬衫。椅子。渴。裙子。箱子。裤子。餐厅。 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这个饭店不错，房间不太大，可是很干净，24小时都能洗热水澡，很方便。房间里可以上网，饭店的楼上有咖啡厅和歌厅，客人们白天在外边参观游览了一天，晚上喝杯咖啡，唱唱歌，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星期，自行车，姓名。恢复，回家，会汉语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 你好，我预定了一个房间。 您贵姓？ 我姓王，王兰。 对不起，您来得太早了，服务员还没有收拾房间呢。 没关系，我等一会儿。几点可以住？ 8点。